Сулуулугун мен айтайын үстінде Дүрия көйлек шай мен дуған айғы Ой күйгі көк, ой көкім апырмай Жастығы дәурен өтеді ай Сол қызға бір көргеннен болған қашы Құңылдашып сүймейді Сұлу қызды қандай адам құрғанда Туған айдай нұрын шашып Ой күйгі көк, ой көкім апырмай Жастығы дәурен өтедай Ой көкім апырмай Жастығы дәурен өтедай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歌唱家所演唱的一组作品。接下来请听蒙古族歌唱家宝音德利格所演唱的《公社的牧群和辽阔的草原》。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秀筒里筒的千里眼

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塔林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离开了家。 手还带着水葫芦， 水葫芦， 手里还拿着冬菇篮。这新的桥还是上船，姑儿搬大树，哎，你呀你上哪？ 年轻的姑娘们嘞，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看谁能踩着我，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去赶集呀！ 我的太医来了天山的水，他说是要去看一看，哎，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 我看过了。 啊，你不去去一趟，哎，难何办？忽然看到说，今天你一定去看看。 变得这样傻，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葛剑锋、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吧。 解放军，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旗献给他们吧，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各族人民把他们夸。 他们家沙漠变良田，他们家戈壁开鲜花，幸福和他们分不开，他们和我们是一家。 金钱是把一件人间，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花， 说不尽的高兴花。 乡亲们派我当代表委，慰问解放军上上台，来来，哈哈哈，快乐快乐快乐，哎！ 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慰问解放军上上台，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慰问解放军上。 大